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煎熬，还只要在我身边就好。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们一起逃。 终于听懂，巨大雕有多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静止的城市为谁停留，是不是和我一样拉着不走，你说故事已经结束很久，我忘了向前走，